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把偶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美丽。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特约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建设美好生活。 这是新的开始，没有什么是高不可攀的。 你上班没多久就能住上这么好的房子啊？ CCB 建荣家园就能给我梦想中的家。 嗯，房子不错哦。 房子是用来住的，租挺好，长租即常住，常住即安家。要租房到建行，中国建设银行，建设美好生活。 说起芭蕾音乐和歌剧音乐，似乎是不太被音乐史家看重的，也许是因为这两种音乐形式当中画是第一位，音可能是作为陪衬。正是因为声音的抽象的特点，即便最为通俗的交响乐、协奏曲、奏鸣曲这些纯音乐也不是很容易听懂的，而芭蕾音乐和歌剧音乐这种听得见的舞蹈就形象得多，当然也更容易理解和接受。柴可夫斯基有太多的芭蕾舞剧了，而且他的很多芭蕾舞剧都被改成了组曲的形式，比如《天鹅湖》《胡德夹子》还有《睡美人》。我们一起来聆听的是一版来自于1978年的模拟录音，而他的指挥是罗斯特罗波维奇，这位苏联的伟大的大提琴家，同时他也是指挥家，他和柏林爱乐一起来合作的柴可夫斯基的芭蕾音乐。我是王卓，欢迎你的到来。 视为芭蕾代名词的天鹅湖，光是经典的版本就有几十个，比如像罗杰斯特文斯基他来指挥苏联国家大剧院乐团的一个版本，还有安塞美指挥瑞士罗曼德乐团的版本，普列文指挥伦敦交响乐团的版本，还有菲斯图拉里指挥阿姆斯特丹音乐会堂乐团的一个版本，霍尔斯指挥英国爱乐乐团的版本，还有斯达兹指挥维也纳交响乐团的这样的一个版本。其实有太多天鹅湖的经典，不过今天和你一起来分享的是在1978年的一版模拟的录音，这是由罗斯托波维奇这位俄罗斯的大提琴家，同时他也是指挥家指挥的柏林爱乐乐团来演出的。其实这样的一个版本，我觉得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它是黑胶唱片的重新的翻录。 作曲大师柴可夫斯基一生写过无数传世的作品，而他的《平和湖》是最容易听懂的。音乐是既保留了那种传统的芭蕾音乐的典雅优美的风格，又非常有创造性的，就是那种丰富的交响性，把古典舞还有代表性舞甚至是哑剧连接发展成一个严密的整体，富有情节性，每场音乐对于场景的描写都是极为完美的。今天则和你一起来分享的这个版本是在1978年的一版录音，而这是一版模拟录音。 新的开始。没有什么是高不可攀的。 你上班没多久就能住上这么好的房子？ CCB 建荣家园就能给我梦想中的家。 嗯，房子不错哦。 房子是用来住的，租挺好，长租即常住，常住即安家。要租房到建行，中国建设银行，建设美好生活。 一般我们再来听久远的黑胶唱片的时候，总是会觉得和现在的一些的数码的音乐会有一些区别的。有人会更喜欢黑胶里面所流露出的真实，当然了，耳边听到的也是一个经过了高格式处理的高数码处理过的这样的一个版本。我相信几段来自于天鹅湖当中的音乐一定会打动你。永恒的麦粒为你带来的就是上个世纪70年代的一个黑胶录音。

海淀温泉镇金辉滑雪场12月1日盛大开幕了，冰雪狂欢等您来，8249-3446。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来关注音乐方面的消息。2018年开春，北京流行音乐市场可谓是小众歌手唱主角。小众歌手们主打的不是庞大的阵仗、绚丽的舞美，而是情感的细腻交流。包括新晋民谣歌手陈鸿宇、德国歌手麦斯米兰等国内外小众歌手之前都曾在北京多次开唱，市场证明了他们虽然是小众身份，但却有着非常强的号召力。对多数人而言，率先拉开本季演唱会序幕男歌手的名字比较陌生。90后中国台湾男歌手、独立音乐人丘比于2013年8月正式出道，16年参加中国好歌曲第三季的比赛，获得刘欢组6强。同年4月16号入围华语金曲奖年度最佳电子艺人奖。去年年底推出新专辑《大放》。3月9号，他将在北京将进酒酒吧为乐迷演唱。第二位登场的简弘毅出生在音乐世家，13岁开始创作，14岁完成第一首歌《爱的学校》，被香港歌手陈慧琳收入微光专辑，而后师从台湾金牌音乐人涂慧源老师，期间曾参与曹格、孙楠、郁可唯等众多歌手的专辑制作。18年，他将携新专辑《柔软的国》全新出征，4月28号在中国人民大学明德楼为乐迷演唱。同样是独立音乐人的陈鸿宇已经有了相当丰富的巡演经验。这位来自内蒙古额尔古纳的80后，在连续2年与音乐相伴一路高歌之后，今年将带着新作《与荒野》继续上路。5月5号北京展览馆的这次巡演是陈鸿宇首次挑战剧院舞台，希望能为广大乐迷呈现更高质量的现场音乐。以上974半点资讯是由张燕编辑播报的，下一时段我们再见。 把偶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美丽。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特约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建设美好生活。 这是新的开始。没有什么是高不可攀的。 你上班没多久就能住上这么好的房子？ CCB 建荣家园就能给我梦想中的家。 嗯，房子不错哦。 房子是用来住的，租挺好，长租即常住，常住即安家。要租房到建行，中国建设银行，建设美好生活。 欢迎各位好朋友回来，我是王卓。今天和你一起分享的音乐呢，是来自于上个世纪的70年代，在1978年的一版模拟录音，当时出的唱片呢是黑胶唱片。这样的一个版本呢，是来自于罗斯特罗波维奇，他来指挥柏林爱乐乐团演奏的柴可夫斯基的芭蕾舞组曲。在这里面有我们最熟悉的《天鹅湖》《胡桃夹子》，当然还有《睡美人》。睡美人当中的音乐， 今天听到的指挥，其实他是一位大提琴家而组成的，他就是罗斯特罗波维奇，他是俄罗斯杰出的大提琴家、指挥家。当然了，他在1940年，也就13岁的时候，首次作为大提琴家来举办音乐会，而且呢，就是在1943年，他进入了莫斯科音乐学院学习大提琴和作曲。20岁的时候，获得了布拉格世界青年联欢会一等奖。1950年呢，在布拉格举行的国际大提琴比赛当中，再次获得了第一名。他经常到国外演出，赢得了世界的声誉。1956年开始，他开始担任莫斯科音乐学院的教授，而1964年被授予了苏联人民艺术家的称号。就是在1968年，他首次以指挥家的身份在莫斯科大剧院指挥柴可夫斯基的叶普根尼奥涅金，而就从这个时候开始，他也开始了他的指挥的事业，经常会和很多知名的乐团有一些合作，比如现在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就是他和柏林爱乐共同来合作的柴可夫斯基的舞剧精选。 新的开始，没有什么是高不可攀的。 你上班没多久就能住上这么好的房子？ CCB 建荣家园就能给我梦想中的家。 嗯，房子不错哦。 房子是用来住的，租挺好，长租即常住，常住即安家。要租房到建行，中国建设银行，建设美好生活。 魅力。上个世纪DG 唱片出了很多张的像耳边所听到的这些模拟的录音，而且呢也都是非常珍贵的，因为他们都是非常著名的演奏家，还有指挥家或者是作曲家，他们和一些乐队一些合作的一个版本，那这些版本也都是非常珍贵的。今天特别为您挑选的就是由罗斯罗波维奇他来指挥柏林爱乐乐团来演奏的柴可夫斯基的舞剧音乐。罗斯罗波维奇他本身是大提琴家，但是像他这样的有着其他自己演奏专业的人再来担任指挥其实并不是特别多见，但是如果是指挥家，他能够担任一件乐器的演奏家，可能就会比这样的方式会常见的多了。所以罗斯特罗波维奇和柏林爱乐他们的一个合作，这样的版本也就显得非常的弥足珍贵。继续吧，继续来聆听，这是来自于柴可夫斯基的胡桃夹子当中非常著名的几段舞蹈音乐。 Thank you. 这是新的开始，没有什么是高不可攀的。 你上班没多久就能住上这么好的房子？ CCB 建荣家园就能给我梦想中的家。 嗯，房子不错哦。 房子是用来住的，租挺好，长租即常住，常住即安家。要租房到建行，中国建设银行，建设美好生活。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特约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建设美好生活。 其实现在唱片公司经常会有这样的一个举动，就是从他们的历史宝库当中细心的重新整理一些黑胶唱片时期那些非常有着可以说是有着百年历史的艺术家他们留下的这样的珍贵的录音。这些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唱片也是让我们能够有幸听到最舒服的听觉效果，可以欣赏到前辈大师的艺术。今天和你一起来分享的就是在上个世纪的70年代1978年的一版模拟录音，这也是重新翻制的罗斯托波维奇指挥柴可夫斯基的三部舞剧当中的一些段落，当然了和他合作的乐团。 下面请您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劳动托起中国梦》，杨晓光、郑华作词，朱培华作曲合唱。 梦想好梦梦